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利益，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咧系陆续加入嘅。咁呢个泰国啊曼谷啊呢个地震啊系冧楼嘅大丑闻咧，就由于呢个中国嘅中铁十局咧系承包啊，终于咧喺泰国咧反中路咧，就泰国政府啊，包括女总理咧就严正下令咧，就系彻查全个泰国中铁十局啊承包嘅咧十五项工程。啊，价值咧系高达咧系几十亿美金，咁啊呢十五项嘅工程咧系包括一段中泰高铁啊呢个所谓嘅名片咧系攞得出去嘅咧，啊一个咧路段，另外仲有就系泰国水资源嘅办公室大楼，啊另外仲有咧系一个咧系机场嘅新嘅 terminal 啊，這個、呢个咧机场咧就唔系另一个城市，就唔系曼谷。好啦，咁而家咧就。啊！泰国咧嗰啲政府咧喺清查之下就发现咧越嚟越案中有案，除咗呢四名中国男子咧喺冧楼啊嘅第二日咧即刻偷入现场，系偷走咗咧32项重要嘅文件，而惨遭咧泰国警方拘捕咧。呢个喺泰国成立嘅叫中铁十局咧，吓佢嗰个注册嘅公司咧，亦都查到咧有古怪嘢。咁你知啦，喺泰国咧。如果你要做生意同埋呢係买屋。买屋呢就分两种嘅。如果你买公寓大楼嘅嗰啲呢 ,flat 呢你由于呢係冇土地嗰个使用权呢就可以係由外国人全资呢就购买。即係你买亲嗰啲连埋土地嗰啲独立屋嘅话呢，咁由于你买埋个土地业权呢就外国人一定要呢係搵一个泰国人係嚟到成立一间合资公司。所以呢個中鐵十局咧，啊就同意大利嘅設計公司嗰度合作咧，喺一路泰國啊，係做成十五項工程咧，亦都要遵守泰國法律，就一定要由泰國當地人係持股51%，而中國人或者外國人咧持股49%。呢個咧係泰國啊一個咧係入門投資啊一個起碼嘅門檻嚟嘅，呢個咧好多人都知道啦。咁而家一查就發現。啊，几儿戏啊！就系咧呢个啊中铁十局啊，喺泰国注册嘅地址咧，系一间咧啊民居嘅一间咧好普通嘅排屋，就唔系咧辉煌嘅写字楼。嗱呢啲啦，以前香港都试过啦，系嘛？美国方面咧就指控啊，香港咧系有啲公司咧就同大陆做白手套啦，系出口咧系数以亿计啊嘅俄罗斯啊嗰个出入口啊。啲產品啦，咁公司註冊登記一 check 上去咧，一走上去一 check 咧，就當然唔係國金啊，又或者啊呢個長江大廈、中華嘅甲級寫字樓啦，係嗰啲灣仔啊、尖沙咀啊，甚至啊旺角、山卡拉地方嗰啲咧，係商業樓宇，甚至係住家啦。凡親呢啲咧，就當然就係必定係有蠱惑啦。咁而家咧就泰國嘅商務部副部長咧，更下令徹查。呢间咧系杀得起几十亿美金价值嘅大嘅中铁十局，系啊喺泰国注册嗰个51%系咪普通嘅人头？即系话泰国人啊，个 hold 住嗰51%个泰国人系边个？系泰国嘅富商啊，泰国啊多年以来啊嘅工业巨头啊，定系你求其喺清迈啊？巴提亞揾個泰國洗腳妹啊，每年咧係俾翻幾百蚊美金俾佢，借住佢個泰國護照同埋泰國國籍啊，就懟咗上去啊，係做呢間啊中鐵十局啊泰國公司嘅51%大股東咧嚇，呢啲咁嘅中國式嘅作風啊，喺中國人社會好正常係嘛？最緊要咧係行捷徑咧，係過到骨。而家咧，所以你唔好出事。一出事咧，喺全國啊起曬呢啲咁嘅中國企業嗰啲底，包括中國業主。冇幾耐之前啊，喺清邁已經有一個大陸嘅網紅叫做黃志安。嗱，呢個黃志安嘅背景咧，俾人踢話咧係有可疑嘅，就走去踢爆一個咧係中國海外嘅異見人士叫野夫。 呢个野夫咧就牵头咧就学人哋喺泰国清迈嗰度咧做地产顾问，于是咧氹咗一班大陆佬咧喺果树买咗一堆为数不明嘅泰国清迈嘅别墅，每栋咧系价值咧系300-400万港币，你听落咧就好似好平啊，占地咧系随时咧系几千尺，有泳池啊，有花园啊咁。但其实咧呢啲咁嘅别墅系连土地嘅，系唔可以由外国人持有，唔可以由中国护照持有人，甚至系美国绿卡持有人都唔买得。你一定要喺泰国揾个人头成立一间公司。所以好多鬼佬咧，好多西人啊，系走去泰国啊住布吉啊、芭提雅长住。点解未有个泰国老婆咧？啊，呢个咧唔系话净系异国婚姻咁浪漫。个泰国老婆嫁咗个西人咧，跟住咧就会度桥啦。就话咧，我喺清迈嗰处咧系有一个木瓜园，系咧三代喺嗰度种紧木瓜噶啦。嗱，我有嗰个土地咧，嗰度咧系祖传落嚟嘅。嗱，阿 Sir 啊，My love 系咪 ？Dear husband 啊，嗱，你咧既然有咁多钱，不如咁啦，我哋两公婆成立一间公司，你就买咗我屋企嗰幅土地啊，咁梗系之高个价钱啦，系咪同你手软咩？好多呢啲异国婚姻啊，都系行呢一条捷径啊。咁你而家上次嗰个中国网红咧，就借呢单嘢，就系吹鸡有人报案，就炒起为数几十个呢啲大陆嘅流亡海外嘅分子喺泰北清迈咧，系买啲物业，仲以为执到宝，结果咧而家全部泡汤。嗰啲咁嘅豪华别墅咧，啊听落300万人民币，佢同大陆嘅上海、深圳啊嗰啲去比较嘅，梗系以为好平。但其实喺嗰度100-几十万咋，因为嗰度系清迈啊，所以中间咧中国人揾中国人老衬咧，俾人哋中间嗰度食水督咗成啊100-200% 啊！啊呢单嘢咧喺大陆啊海外个网络咧都搞到几大镬啦！而家你中铁十局咧，而家就系俾泰国佬系查紧啦。嗱呢个咧就跟住查落去，案中有案咧，相信都有排搞啊，系咪？就咪而家咧，佢仲要咧系聘请英美嘅地震地质学专家咧，系嚟到查个水落石出。早知如此，就何必当初咧？系咪啊？呢场地震啊，个深层结构嘅原因系乜嘢咧？吓，你有冇有泰国方面有冇有足够嘅准备咧？而家跟住啊，呢台戏点样唱落去咧，鲍生？ 系我就比较关心缅甸方面啦，因为缅甸咧个灾情几严重嘅，而家据说咧有成2-3千人咧。嘅死亡同埋咧，为数无数嘅人咧受伤，因为咧新闻唔系好流通啊，同埋军政府嘅管制之下咧，唔系太多嘅消息流咗出嚟。咁而家更加令到人咧觉得咧，即系好愤慨同埋觉得冷血嘅咧，就系呢个军政府咧竟然去筛选呢个救援队，因为据我哋之前嗰一两集去讲咧，嗱，中国派咗啦，香港派咗啦，印度都有，新加坡都有，但系日本同台湾呢两个咧最有经验。去进行地震嘅拯救嘅国家咧，竟然咧就被拒诸门外。虽然冇直接讲到话唔欢迎，但系咧，因为好多嘅协调啊，或者系安排啊，甚至可能系嗰个安排嘅次序啊，咁令到对方咧都明白啊，所以咧就最后咧都系解除嗰个待命啦。咁台湾嘅救援队咧就有啲觉得失望，因为咧救人在先嘅情况之下咧，竟然仲要去谂政治嘅原因。咁啊，當然啦。咁啊，點解中國入得去，香港入得去，而台灣同日本入唔到去咧？咁啊，歐美嘅救援隊其實又有冇可以幫到手嘅地方咧？黃金嘅72小時裏面，點解仲要喺呢個咁嘅情況，仲要去用政治去判斷咧？嗱，咁呢個我哋即係呼應翻我哋上一集，你去幫呢個軍政府咧，其實係真係唔抵幫，佢都當成件事係一件政治事件。而家你見到咧，呢件。即係醜態百出，除咗泰國方面咧嘅中鐵十局咧暴露咗好多佢哋裏面啊嗰個偷工減料同埋啲鋼筋咧唔合水準之外咧，嗱上次我哋講嘅泰國工業部長其實欲言又止，佢已經指出咗佢哋之前咧已經去調查過一批咧唔合規格嘅鋼筋，佢冇開名，但係你睇得出咧，其實佢已經係暗示嗰個係中鐵十局啦。咁而家咧貝通坦總理咧。就下命令一定要徹查曬所有中鐵十局裏面嘅鋼材，咁我相信咧跟住落去就好戲啦啊！因為咧啊，你諗下，既然依層樓冧得嘅，點會淨係一層樓啊？用依只鋼筋啊，一定係仲有好多貨 未抄出嚟啦。咁跟住落嚟咧，我相信咧就大家都要睇下究竟調查嘅結果出到嚟咧，係咪我哋所預料真係用啲所謂次貨同埋咧唔合規格嘅鋼材？ 咁啊，曼谷呢一搭啊，中鐵十局嘅落冧樓奇觀咧，我哋喺上兩集嘅風雲谷咧，阿鮑生你就分析過鋼材啊，係要打洞啊，係要形成40层嘅大廈，係要點樣樣去練啦，係嘛？嗰個標準啦，係嘛？咁咧一棟樓咧，除咗鋼材，仲有咧就係呢個石屎啦，係嘛？呢啲咧你問過嗰啲土木工程師同埋啊呢啲三行嘅師傅咧，就會知道。嗱，而家呢棟咁嘅樓咧。据说是楼高37层就已经封顶，钢材咧就肯定咧就系豆腐渣啦。咁石屎又点咧？你要知道起楼咧就分用主要咧系用三种材料，第一咧就英文叫 lime 就即系石灰，第二咧就叫 cement 就叫水泥，第三咧系最坚固嘅咧就系 concrete 就叫混凝土，系嘛？咁咧一般嚟讲，嗱喺泰国同埋缅甸啊，喺呢个19世纪啊。是伟大的帝国主义文明的时代，就分别英国和法国都派出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去勘探过中南半岛，包括缅甸和越南、辽国这些地质的。缅甸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是两大地震板块，一个就是这个印度板块，另一个就是亚洲的南亚板块，彼此咧約莫以喜馬拉雅山咧係為界，呢兩大板塊咧係衝撞。我哋睇下呢幅圖，呢幅圖咧你就睇到咧係歐亞兩大板塊，歐亞板塊同埋呢個印度板塊呢個 S 型啊，就係咧佢定期咧就會 horizontal 係咧打橫咁樣去移。一移嘅時候咧，好衰唔衰，中間咧就有一條叫做咧實街裂痕。呢、这个实街裂痕咧，就系、是、实街就喺咧缅甸啊，就系、是、中部呢个城市。今次就系地震中央呢、这个叫做沙井，沙井咧就系、是、中间呢条中间一条啊，好似一刀咁样咧，系贯穿缅甸南北咧，系割一刀。嗱、这个、呢个咧实街嘅裂痕咧，今次咧就系、是、喺发生一个叫浅层地震，仲大镬嘅浅层咧，即系10公里。所以咧，一路拉落嚟喺1000公里之外嘅曼谷，其他樓咧當然有輕微嘅損傷，有啲係裂痕，但係咧係呢只有中鐵十局呢棟咧係冧咗，冧咗你用啲乜嘢建築材料咧？你咪去睇下咯，係咪？你用石灰啊、水泥啊，定係混凝土咯，係咪啊？石灰裏邊咧嚇，眾所周知咧嚇，就係嚇係最脆弱嘅，係粉嚟嘅。在大陸咧，好多嗰啲豆腐渣工程冧樓嗰啲咧，我哋睇到喺大陸嘅傳出嚟嘅，佢哋大陸聲稱嘅視頻即係短片咧，個牆嗰度一崩咗咧，你睇 一鏈 係 碎啊， 一鏈係碎啊，嗰啲係最大鑊，最低級嗰啲係 lime 石灰，係唔應該用石灰嘅，啊應該就個 cement 係要用水泥，水泥就咩咧？就係、是、石灰再加泥，然後加水，呢三樣基本嘅元素就叫做咧係堅固啲。但你要起到啊幾十層高嘅咧，嚇水泥係唔夠嘅，水泥咧只係用兩層起兩層嗰啲得，咁咧你要幾廿層嗰啲一定要 concrete， 就係咧除咗水泥，仲要有沙同埋碎石，係嘛幾樣嘢，再加埋適當比例嘅水咧，係嚟到咧溝埋，你溝埋之後咧嗰、那個咧係最為咧係堅固，但其實咧就仲唔止。因为你今次咧，曼谷啊下边咧系属于吓嗰只叫软土型，软土嘅地形，而且系低洼地带，软土嘅地质咧系好松嘅。在低洼地带咧，一旦如果佢受到啊呢个实街啊中间呢一条啊呢个呢条呢刀咁介落嚟咧，佢喺个软土嗰度释放出嚟嘅震能啊，系大过其他地方，譬如话台湾啊、日本啊，系大3至4倍嘅。所以呢刀劏落嚟咧係不得了嘅，今次嘅死亡人數必定係數以萬計喺緬甸。咁你累到曼谷呢棟樓啊，嚇佢到底用啲乜嘢嘢嘅質地啊，係佢要起咧？啊，而家就要查啦。但係咧已經知道嘅資料咧就係37层咧，佢每一層啊係用一個叫 flat slab 嘅結構。所謂 flat slab 咧就好似一張大嘅四方台，然後咧只係得4隻台腳。 而且呢、這个呢栋大厦中铁十局咧，四只台脚就系嗰四条钢筋系支撑住咧，系四十层，同埋嗰四条钢筋系特别幼啊，偷工减料就喺呢度啊。吓，你要支撑咧四十层、三十七层咁高，同埋下边系软土，系 soft soil， 同埋系一个咧低洼地区。咁你计算咩咧？首先就系嗰条钢要几粗先，同埋咧系好似你上两集讲系点样消法，系冷水超法啦，系应该用嚟系只能够用嚟打横做钢轨，一定系适合啊，系做高楼嘅钢筋支柱。嗰四条你不能够香鸡脚咁样，四支香咁油。一定要咧係有翻咁上下粗，同埋唔應該用 flat slab， 唔應該用台，中間你起碼都要落多幾支喺度咧，六支啊七支咁撐起。土木結構工程師咪就學呢啲嘢咯。第二就係、是、你嗰啲牆壁、天花板、地板用嘅係乜嘢，就一定要用 concrete， 就唔可以咧係用石屎，係嘛？唔可以用咧係水泥。呢、這個 concrete 咧嗰個溝法。你因應住個原土咧，仲要加幾樣嘢。一種咧叫 fly ash，fly ash 咧就係嗰啲煤煙啊。啊，本來呢個咧係有一個污染嘅成分啊。啊，呢個咧，但係加入去咧，你係可以令到嗰個混凝土咧係會更加實嘅。啊，呢個咧係好重要。除咗呢個煤灰之外咧，仲要加入一種叫 slag， 就叫做礦渣。啊，呢啲礦渣咧就係燒煤嘅時候咧係剩翻嘅嗰種咧。啊！殘餘嘅物質加埋落去咧，就再同埋呢啲碎石啊，同埋咧啊呢個水泥咧，係一齊就可以咧加強嗰個堅硬度。土木工程師咧呢啲係完全知道，所以咧而家要查咧就係查嗰啲牆壁同埋地板嘅質地，知就知道咧你已經咧係用啊喺呢個咧台型啊，係得嗰四條咧係撐起一定唔夠啦。咁而家就問啦。你讲嗰啲钢筋水泥呢只咪叫豆腐渣啦？嗰啲成本减轻啊，减咗去边咧？系嘛？同埋啊喺呢件呢个冧楼之前咧，就英国啊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先后咧有多名教授咧系嚟过啊，其中有一位啊就叫做咧 Gentile Roberto Gentile 呢个叫做简迪尼。簡迪尼咧喺冧樓之前咧一年咧，佢就去過曼谷勘察過嗰度地形。佢咧就警告過當時嘅曼谷市政府，佢話：喂，我所知你嘅地形下邊係 soft soil， 你起咁多棟咧幾十層嘅咧，到底有冇防震措施啊？係嘛？呢個簡迪萊咧，佢係地震學專家嚟嘅。咁當時咧，佢喺嗰個曼谷一年前，佢主持一場地質同埋防地震嘅。学术的会议，他呢是做晒嗰啲资料搜集，打晒啲幻灯片出嚟，就问啊，当时出席嘅泰国啊嗰啲工程师，他发现咧嗰个反应系好暧昧，冇乜点出声。原来咧泰国咧系到2009年之后啊，先至对于嗰个叫做软土同埋嗰个低洼地带所形成啊嗰个对于防震啊。嗰、那個措施啊，係要更加嚴格嘅要求咧，先至有咁嘅叫做警醒。但係有冇跟住做咧？啊，政府嗰度啊，有冇啊？係發布一啲咧，係有英國同埋美國第一流嘅地震專家俾嘅嗰啲 guidelines 係冇嘅，係好模糊。唔好講話冇，係好模糊啊。所以咧就而家咧就係、是、你要點解咧？你要揾英國專家同埋法國專家，好簡單啫。即係十九世紀嘅時候。英國有一個叫皇家工程師學會，就叫做 Royal Engineers。呢班皇家工程師咧，係隨住英軍咧係出發嘅，有啲咧係隨住東印度公司。當佢哋去到百慕達，或者去到呢個咧印度，又或者去到緬甸，佢哋咧係隨住英軍咧係一齊登陸。點解？因為咧英國東印度公司又好，海軍又好，佢開拓領土咧，一定要喺嗰度起碼頭。一起码头咧，要嚟运货，咁咧就一定要咧系土木工程师系随团出发，跟住咧系起码头，咁咧啲土木工程师即时咧就要勘探嗰度嘅地形。喺英国买楼嘅朋友都知道咧，英国嘅气候咧吓就系寒冷，所以佢嘅屋咧好多都系用砖，系嘛？但系咧一旦你离开英伦三岛咧，你去到非洲。去到呢個東南亞，你就會發現咧唔同嘅氣候、唔同嘅地質 同埋咧唔同嘅习俗，所以英国人咧系对于系香港啊、新加坡啊、马来啊、吓缅甸啊，佢嗰个建筑材料，佢识得用水泥、用红毛泥吓，同埋咧识得用石灰，系咪？同埋石灰、红毛泥里边再加呢个咧飞灰同埋水，你点样沟咧？嗱，呢啲咧用混凝土嘅材料啊，系嚟到起楼咧，英国咧系少嘅，即系起码十九世纪又冇佢用砖。之但系咧，佢因为帝国主义啊嗰个扩张咧，佢丰富咗佢嘅地质学嗰个知识，所以咧佢去到边度，佢系印度啊、泰国都有勘探嘅，缅甸同埋马来亚，佢一定咧系研究当地嘅地质同埋气候。嗱，再加埋缅甸啊、泰国东南亚咧有一个叫雨季啊，一个 monsoon 啊，呢个雨季咧系连续三两个月咧系落雨不停嘅。落雨不停咧，系浸到譬如话泰国曼谷嗰度咧，你长期有雨季咧，系浸到嗰啲泥土咧系特别软嘅。所以咧，你要喺泰国同埋缅甸呢个地震带要起屋咧，就一定要嗰条 formula 嗰条土木结构嘅嗰条 formula 咧，要计得好精确，系要好准嘅。啊，你个混凝土用水嘅比例系几多？你要计埋嗰雨季嗰个咧落雨量啊，同埋啊嗰啲咁嘅石灰。同埋咧，誒呢啲水泥係用幾多，係嘛？同埋用碎石係幾多，沙又係幾多，仲要計埋啊嗰個天氣、嗰個氣候啊，同埋嗰個濕度。所以呢啲咧係不能夠馬虎。而家呢啲咁嘅地質結構嘅資料檔案咧，就全部喺曬兩個國家嗰度，一個咧就法國，一個咧就英國。咁你緬甸咧，1948年獨立之後咧，就懶醒叫當家作主。当家作主唔紧要，你啲土著当家作主，你继续维持喺缅甸嗰度系农业国家，种木瓜树，系咪？然后咧种榴莲，你唔好学人搞工业，唔好学人搞城市建设，咁你就唔需要喐到个土木地质，你只喺个土地上边咧系种食植物嘅啫，你相安无事。弊就弊在近几十年呢啲咁嘅城市，无论系仰光啊、曼谷啊。而家连到越南嘅河内啊，都系上海啊、深圳、西安咧、啊，一窝蜂都想学美国嘅洛杉矶同埋纽约一样，一栋栋高楼大厦。佢以为咁样先至叫做咧系现代化。吓，既然系咁，你要喺仰光又好，喺 Mandalay 又好，喺曼谷又好，你要学人哋打造啊呢啲咧类似纽约、芝加哥同埋洛杉矶嘅高楼大厦城市咧。你必须有嗰个地方地质啊嘅结构嘅详尽嘅资料，嗰啲资料而家喺晒英国嘅皇家工程师学会嗰度，喺晒英国嗰个咧 Royal Society 嗰度，咁你有冇咧？冇啊，你切断咗嗰个联系啦嘛。所以喺香港系1997年主权移交之前咧，香港嘅自由党创始人之一李鹏飞咧系曾经提议。香港主权交翻俾中国之后，可唔可以仍然咧系成为英联邦嘅会员国？咁啊，当时李鹏飞咧就被亲中嘅言论咧批为吓恋殖啊，做英国佬嘅走狗啊，吓点解你仲要依恋啊留去做英联邦啊？你已经系做祖国大家庭，当然系否决啦。咁啊，呢啲亲中啊极端分子咧，系佢哋唔知咧就系你同英国保持住英联邦嘅联系，有呢啲咁嘅天灾。你一个电话去打到去伦敦，可以有晒档案，系咪用电邮传晒俾你？地质结构里面嘅所有嘅数据，就系因为英国殖民主义时期，佢嘅军人同埋随团出发嘅土木工程师、地质学家，全部做晒科学嘅勘探。呢、这个同拿破仑啊远征都一样。拿破仑远征埃及嘅时候咧，就系、是、组织咗1000人啊嘅学者。里面有动物学家、植物学家、气象学家、医学家、地质学家，在北非那里呢是进行地质、水土和气候动植物的勘探，然后回去呢写了一本拿破仑大典。拿破仑大典是用来和大英百科全书竞争的，所以帝国主义的开拓呢是带来非常丰富的知识，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就唔係一啲落後嘅民族咧，係單方面宣傳話帝國主義欺凌佢啊、宰割佢啊、掠奪佢嘅資源。呢啲單方面嘅宣傳咧，你喺國內嘅教育咧 就只是灌输民族主义对西方的仇恨教育，你不会有全面的殖民主义时期的那个知识的传承，你不会呢是很客观和很公正地去评论英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时期对于远东的开化和文明的教育进步。那结果你现在缅甸就是了，是吧？泰国虽然未曾做过英国的殖民地，但是泰国亦都好像日本那样是曾经是开展西化。日本为什么它防震是非常之成功呢？就是因为它经过明治维新，它读了地质学，是吧？所以日本的防震也是西方国家 的成员国之一嘛。你现在就它将日本和台湾就排除在外，这些又是政治咯。后面谁教你啊？哪个国家叫你不要给台湾的地震专家入来啊？为什么不给啊？你自己缅甸军政府心知肚明啊，是不是？结果嗨嘢咪你自己嗨咯。这个世界你看看，在这个战后啊，这些这样的无资格当家作主的第三世界纷纷是认叻，是要成日民族独立啊，是要自己话事啊。结果又贪污又收钱又缺乏科学知识，又不知道你自己的国家是处于一个这样的气候和那个土质的地方，一出事一拿嘢，这些这样的军政府，这些这样的官员，个个有户口在瑞士和美国，死的那些呢是缅甸的平民，关人差事。所以呢，这些是西方的白左的左交是怎会正视这个问题呢？老，现在你才展开对中铁十局全面去调查，迟不迟些啊？里面撇了多少钱下去啊？好多已经是玩了一半啦。这栋楼死的呢，马亚匿埋了有多少泰国的基层这些贫苦的工人，有多少条命啊？你都不知道啦。这些就是咯，你全球化嘛。为什么 Donald Trump 要反全球化呢？全球化就是西方左交率领的一场另一场的新帝国主义的掠夺。然后新帝国主义就控诉旧帝国主义的极右和军事的色彩。但其实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呢？我认为旧那只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起码它维持了品味和大英百科全书、拿破仑大典，它对知识是有全面的探究和尊重，就不同现在这帮西方左交什么都不懂，只是懂抛社会学理论。现在就是这样了。这个就是今次曼谷冧楼事件的深层结构原因。温家宝成日话嘛，叫你香港特区政府要查找深层次原因嘛。你香港特区识唔识咩叫深层次啊？今次曼谷同埋缅甸呢个大地震，啱啦，呢啲咪深层次原因啦。嗰、那个土质同埋你嗰个材料结构，而家咧咪要梗系冚啦，系嘛？俾人查到啦。如果查晒出嚟，水落石出嚟，梗系要有人孭镬啦。收过几多钱啊？跟住会有人莫名其妙死亡啦，系咪啊？所以呢啲点会系天灾啊？梗系人祸啦，系咪啊？你唔识得咧自我管治啊，你就行埋一边啦。你系接受西方文明啊，当你系二等人啊，起码你嗰啲人啊系唔会死得咁冤枉啊，系咪啊？啊， 陶生，你又分析咗个深层原因啦，我就多角度啦。因为去到一啲天灾人祸嘅时候咧。出叫人捐钱啊，话啲救人好英勇啊，跟住啊，嗰啲死者又好惨啊，咁呢啲咧两五毫子色嘅悲天悯人咧，系人都可以贩卖嘅。我唔系话唔应该，但系我哋唔可以咧就咁用呢个角度去睇，因为正如我所讲，除咗军政府缅甸方面咧系拒绝咗最有经验嘅日本同埋台湾救援队去救援，你就见到今次嘅地震咧。虽然是天灾，实质是人祸。咁跟住去到泰国嗰边咧嘅冧楼，而家仲有成70个工人喺里面咧，就生死未卜，应该咧都应该生还嘅机会不大啦。 系，所以今日时间差唔多啦，系嘛？咁而家你睇下咧，即系泰国啊、缅甸啊，系嘛？泰国咧都其实都系西方国家嘅一员嚟嘅，希望佢今次吸收血泪嘅教训啦，系嘛？同啲乜嘢人合作啊？呢、這个世界啊，唔怕狼的对手，最怕猪的队友嘛。揀 partner 同埋揾老公老婆咧，都係打醒十二分精神，